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魂骨从体内剥离，在庞大的海神神力作用下，在唐三每通过一个七情考验的过程中，逐一进化，进化成了绝不逊色于天使神装的海神神装。不，应该说唐三的海神神装更超过了千仞雪的天使神装。天使神装固然是天使之神留在人间的神器，每一块天使神装的魂骨都是接近十万年级别的。可是唐三呢？唐三身上的哪块魂骨又不是十万年级别的了？就算是唯一不足十万年的头部魂骨，在与海神之心结合后，与唐三的紫极神光技能融合，其威力之强更胜普通的十万年魂骨。尽管唐三的七块魂骨来自不同的魂兽，但他们的品质实在太高了。以百万年深海魔鲸王形成的躯干魂骨为中心，这套海神神装甚至要比当初海神自己的神装都要强悍。尤其是海神本应是没有羽翼的，他是大海的神，但唐三却多出了外附魂骨八蛛毛，八蛛毛完成了最后的究极进化，成为了海神八翼，令这套海神神装如虎添翼，威力再次大幅增加。每一部分铠甲都是唐三的魂骨所化，也就意味着他们与唐三身体的完美契合，就算他们变成了铠甲，却依旧是唐三身体的一部分。平台周围那巨大的漩涡突然爆裂，无比狂暴的能量化为飓风席卷着圆形平台，也席卷着唐三的身体和他面前的海神三叉戟。唐三恍若不觉，此时此刻他眼中只有那生命中注定的伙伴。右手缓缓抬起，他终于动了，这一刻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坚实的右手被海神神装覆盖的右手，坚定而有力地握住了那重新燃起蓝金色光彩的海神三叉戟。就在唐三握住海神三叉戟的那一瞬间，剧烈的蓝金色火焰骤然从他身上腾空而起，空气中所有的乱流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下一瞬间，那灿烂的蓝金色海神三叉戟，重生的海神三叉戟，已经被唐三高举过头，直指苍穹。庞大的吸力从唐三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中爆发，背后的海神八翼上的波浪云纹更是闪耀着前所未有的夺目光彩。那由金色海水所化的乱流从四面八方以闪电般的速度疯狂涌入唐三的身体，也涌入那海神三叉戟之中。蓝金色的火焰围绕着唐三的身体，而从他脚下一圈接一圈的光环缓缓升腾而起。 海神第九考完成，海神神旗完美契合，海神再现，所有魂环修为提升五万年。 那一圈圈从唐三脚下升起的魂环是那样的绚丽，令人震撼的绚丽。当初唐三从千仞雪身上看到的是黑色与红色交加的九个魂环，每一个魂环上都渲染着金色的光彩。而此时此刻他身上出现的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第一个出现的魂环就是红色，在红色的魂环外包裹着一层绚丽的蓝金色。第二个依旧如此，以此类推，一直到第九个魂环全部都是以红色为底，蓝金色光芒外围环绕。直到那最后升起的魂环才有所不同，那代表着神之力量的第十魂环完全是璀璨的蓝金色。十万年，全体十万年魂环。作为一名魂师，哪怕就算唐三不是神，全部的十万年魂环也实在太过震撼。海神传承最后的奖励竟然是所有魂环修为提升五万年，九红一蓝金，那是真正恐怖的神力。此时此刻唐三已经没有了力量的感知，心中存在的是掌控二字。是的，掌控所有的一切。高举过头的海神三叉戟再不会因为能量不够而恢复黝黑色，它已经烙印上了唐三的灵魂，成为了唐三身体的一部分，就像那些由魂骨进化而成的海神神装一样，与唐三再无分彼此。那种感觉是何等的美妙。 顶级一考完成， 陪伴海神完成传承之路，叠加奖励释放，奖励魂力等级提升十级，所有魂环修为增加2000年，神赐魂环三枚。 海神山海神殿内，魂后的声音在小舞脑海中响起，他也出现了变化，额头上那红色的圆点悄然破碎。震撼，这句话出现在小舞耳朵中的时候，他只有震撼的感觉，不只是因为自己的修为提升而震撼，同时也为了那全身覆盖在蓝金色铠甲之中，背后八翼展开，展现着无与伦比威势的唐三而震撼。同样是顶级考核，小舞的提升明显比宁荣荣的顶级七考还要高上一筹。而与此同时，戴沐白等五人脑海中也响起了一个声音： 辅助海神传承，奖励神赐魂环一枚。 事实上，史莱克六怪所获得的奖励还远不止于此。就在唐三高举海神三叉戟完成最后海神传承的同时，澎湃的蓝金色光芒冲天而起，他们一直守护着的赤金色光门也随之变成了蓝金色，六道蓝金色光芒扩散开，分别注入到他们体内。这并不是唐三给予他们的能量，而是在海神传承完成的刹那，唐三吸收了绝大部分能量后扩散开来的残余的海神神力。对于唐三来说，这些神力不算什么，可对于史莱克六怪来说，这却是地地道道的神级力量。众人的魂力在这神力的作用下迅速地攀升着，每个人的心跳都快了几倍，那种魂力充盈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而不真实了。海神传承的八道难关全部通过，海神三叉戟重铸，身穿海神神装的唐三深刻地感觉到那是另外一个境界的气息。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他身上的九红翼蓝金十个魂环缓缓褪去，又是崭新的魂环重新在他脚下攀升而起。当这新的魂环出现时，在唐三左手之中，一道暗红色光芒冲天而起，暗赤金色的光晕扩散开来，正是那已经被修罗领域浸透的昊天锤。他刚一出现时，唐三心中还有些担心，但很快这种担心就荡然无存了。修罗领域十分安静地沉浸在昊天锤之中，伴随着他的出现，十个新的魂环出现在唐三身上。前八个魂环和先前的蓝银皇魂环一模一样，都是红色，只是在其上却并没有包裹着那层蓝金色，似乎海神的神力并没有与这昊天锤进行融合。但海神传承完成时得到的50000年修为增加却同样作用在了昊天锤之上，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令唐三惊喜了。更令唐三惊讶的是第九个魂环的展现，那是一个暗赤金色的魂环，与唐三昊天锤一模一样的魂环，在前八个魂环的掩映下分外夺目。当这暗赤金色的第九魂环出现时，唐三一阵错愕， 这竟然是一个神级魂环，和蓝银皇融合了海神神力之后出现的第十魂环同一档次的神级魂环，这是怎么回事？我竟然拥有两个神级魂环，尽管是在不同的武魂上，但凭借着神级魂环对身体的附加，就能令我的基本属性超过其他神了吧？原来如此，这昊天锤的第九魂环来自于深海魔鲸王，那强大的海中霸主本身就有100万年级别的修为，距离成神只是一步之遥。而海神神奇完成传承之后，为我的魂环增加了50000年修为，令这100万年魂环终于迈出了最后一步，成就了神级。可是这个附加在昊天锤上的神级魂环为什么是和修罗领域一样的暗赤金色，而不是与海神一样的蓝金色呢？这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不过不论怎么说，至少这修罗神之力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海神传承，这就足够了。 没有再多想什么，唐三神念微动，昊天锤已经伴随着那九个魂环同时收回到他体内，周围的所有光芒都瞬间归拢融入他体内， 眼中神光一闪，右手海神三叉戟轻飘飘的前挥，闪烁着蓝金色光华的主刃在空中一闪而过，一道裂痕顿时出现在这已经变得空旷的空间之中。唐三背后海神八翼收敛，光芒一闪，已经直接从那裂痕中穿越而过。 海神不在了。 周围景物一变，唐三重新回到了他面见海神的海神神殿之中，只不过现在这神殿也空了下来。回想起先前海神对自己的指点，唐三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朝着大殿最内侧那张巨大的椅子方向，他缓缓单膝跪倒拜了下去。这一拜是唐三自内心的感激，如果没有海神数次相助，恐怕他早已经死了，更不用说他还获得了如此强大的海神神力。传承了海神神力的他，本已有资格坐上那张椅子，但他却并没有那么做，这是他对海神的尊敬。哪怕他已经足以成为这座神殿的主人，他也永远不会坐上那张椅子，那是前任海神的，永远都是。没有多做停留，唐三仿佛听到了伙伴们的呼唤，蓝金色的光芒化为一道流光悄然闪烁，下一刻唐三已经出现在海神神殿之外。回望去，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宏伟的巨大宫殿，唐三脸上的笑意更加浓郁了，身体飘然而起，光影一闪，他已经轻松地穿过了那曾经阻挡着他的光照，进入了那澄净的海水之中。再次入水，感觉却已经完全不同，唐三只觉得这海水就像是自己的身体，根本不需要催动神力，只是一个念头，海水就会将他推送到他想要去的位置。他能够感受到这海水中蕴含的每一分能量，也完全可以将其据为己用。是的，他现在已经是大海的主宰。海神三叉戟再动，重新铸造成型的海神之心中蓝光一闪，在海水中原本已经消失的那扇光门悄然出现在唐三面前，转变为蓝金色的光门上依旧是焰火闪烁。看着这已经化为了蓝金色的火焰光门，唐三在心中暗暗地祈祷，迈开步伐，手持海神三叉戟，终于离开了这神的传承之地。 波塞西前辈，希望您能和曾祖在神界重逢吧，在那里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